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尹策摘了眼镜，低头揉揉眉心。 三哥应该还记得，大学时我谈的那个女朋友，我跟她分开就是因为家里干涉。我爸的性格三哥你可能比我还清楚，他要是诚心捣乱就没有搅和不散的。他去年结婚了，周小姐跟他气质有点像，我可能一时搞糊涂了。但是三哥，我虽然也是尹家的人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趴在你身上吸血。我知道你赏识我，我也想自己做出点东西，至少往后我们都不必受谁掣肘。周小姐这么好的女孩，你一辈子也不一定碰得到第二回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劝，或许胜算不大，但总该试试。到时候失败了，一切要从零开始，我也还是跟着三哥，做牛做马都行。 说完，尹策就站起身，把眼镜戴上，也捡了那份文件，颔一颔手，转身出去了。谭燕西坐在椅上，许久未动，输得惨烈的一种颓然。瞧瞧他前半生追求的这些东西，这么执意的汲汲营营，固然是他的执念，可当下这一刻，他真觉得好像其分量还不如某人的一句话，那么叫他万箭穿心。春节期间，谭燕西跟祝思南碰了一面，祝家去谭家拜年，两家家长一碰头，言辞间绕不开的自然是谭燕西和祝思南行将订婚的事。祝太的娘家是书香门第，她实则不怎么瞧得上尹寒玉，倒不是说瞧不起她的出身。尹寒玉小门小户出来的，听说以前是唱越剧的，可这行当人才济济，他不是什么角儿，连个小姐身边的丫鬟都混不上，一场戏里只能做个背景板里端果盘的平头正脸的龙套。他瞧不上的是尹寒玉轻浮张狂、自卑又自傲的性格。也是因为祝家这些年有江河日下之势，需借谭家的东风逆势而起，否则他还不见得愿意跟尹寒玉这样的人攀亲带故。但毕竟尹寒玉占了个谭振山夫人的名头，心底里再瞧不上，面上该有的客套礼数一点也少不了。还是聚在老爷子的老房子里，不过今日堂姐和大哥一家都不在，他们各有各的亲戚要拜访。屋里起了牌局，谭燕西起手玩了两局，策略性未牌，叫祝太赢了个开门红，就寻个由头下桌去了，叫祝征来替他。他自己悄默声地离开了屋子，到外头的院子里透气，坐在屋侧台阶上，点了支烟。不日即将立春，天倒是没晴过一天，这一阵都这么灰蒙暗颓。不一会儿，红漆的木门一开，是祝思南出来了。他明显也是出来透气的。祝思南脚步顿了顿，走到他身旁，抱臂瞧他。 讲不讲义气啊？你是跑了，他们问题全冲我来了，我他妈怎么知道订婚宴礼服我找谁设计？也不睁眼瞧瞧我穿过几回裙子。 哎呀，你敷衍两句就得了。哎，再不济你就穿今天这红棉袄去，也没谁嫌弃你。 滚滚滚。 祝思南捋一把头发，烦躁地在他身旁坐了下来。祝思南长相是柔情似水那一款，性格却比男生还彪悍。8岁那年就把他们家属院里的那些男生揍得服服帖帖，拱手叫他姑奶奶，此后称霸至今，当之无愧的大姐头。他这天之骄子的出生直接就赢在了起跑线上，按理说一生顺风顺水，却从18岁起持续不断地折腾至今。 他上大学那会儿喜欢上了系里主教哲学史的老师。是的，这么一个动辄以武力服人的女人学的是哲学。那老师是有妇之夫，祝思南不管不顾，仗着家里的关系偷偷给老师抬职称，编排名目的送科研经费，倒贴的都成了圈里的笑话。然而这么倒贴了好几年也没把老师撬动，尤其老师发现了他在暗中操作给他输送学术资源，一气之下直接跟他绝交，更从学校辞职跳槽去了南城一所高校，举家搬离。之后祝思南的人生路就走入另一个极端，再没对谁动过心，只有一段接一段几乎毫无空档的露水情缘。谭燕西和祝思南小时候就认识了，大概是他读高中那会儿，家里人就开始打趣把两人凑一块得了，但祝思南很看不惯谭燕西，觉得他城府深心思重，却又装得洒脱随和，依他的话说，什么事快得伤人嘴脸。后来谭燕西去读了 MBA， 祝思南就更瞧他不起了，他喜欢的是那种清正的学者，一身傲骨绝无摧折。他说，正因为老师拒绝了我，我才一辈子念他的好，他要是走下神坛，我追求的东西也就陨灭了。谭燕西只嘲笑， 听不懂你们学哲学的这套虚头巴脑。 你这人连真心实意的爱一个人都没体会过，根本不配懂。 他俩是真的互相看不顺眼，绝不是家长眼里的欢喜冤家，只不过是即将被绑在一条船上的蚂蚱，不得不共恶而行。当下两人坐在一起也没什么共同语言，不过一个抽烟一个发呆，后者还要骂一句， 切，你妈的，我爸都不敢叫我抽二手烟。 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，安思南，我提前啊跟你打声招呼。 你可别这么假正经，唬谁呢？ 我家老爷子的情况啊，你瞧见了？ 祝思南这下明白，他可能是真要说正经事儿，也就跟着严肃两分。 你想说什么呀？ 我不是咒老爷子，你觉得他撑不撑得过2月18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不是医生，更不是阎罗王。 倘若老爷子驾鹤，谭家得给他守孝，后头的红事一律得延迟或者干脆取消。 嚯，今天的谭三倒是叫我高看两眼。 到时候呢，这责任我来担，只求啊你尽量想办法说服你父母。 这是理想情况，你想没想过这么拖拖延延的，还真就叫老人家挨到了2月18。 谭燕西不作声了。祝思南问他， 你信佛吗？ 不信。 哼，确实用不着信，我拜过没用，神佛有时候就这么不愿成人之美，我不例外，你也不见得例外。唉，你还是做最坏的打算吧。 你学的什么哲学啊？哎，我看你啊搞封建迷信学说倒是更精通啊。 你滚滚滚。 还真让祝思南说着了。年后不久，谭燕西投标的项目就有了结果，他的团队几无悬念的中标了。可老爷子的状况又坏下去了，送至医院5天有4天在昏睡，然而只要他没咽气，定了的事那就得按部就班地准备下去。谭燕西筹备项目前期的启动工作之余，常会往医院跑。老爷子持续昏迷，过去了也做不了什么，大嫂他们都不兴常常过去了。大家心里还嘀咕，怎么谭三倒跟老爷子感情这么深厚，人意识都不清醒了，这会儿过去表深情又有何用？ 病房里没人，谭燕西坐在老爷子床边，看着那氧气面罩上白雾时起时散。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为什么常来。他可真是个冷血至极的人，心里始终只在盘算这一场无声博弈买定离手，时间终究是站在哪一边的。时间一晃就到了农历二月初，老爷子依然在病床上躺着，靠呼吸机和药水续着，距离二月十八越来越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